好像要做一点点补充，就是前面有一条他有提到说如果吃桂枝汤会吐的话，之后会吐脓血嘛，对不对？就那一条这样子讲，然后我也说现在临床上面其实很难看到啊。那最近在家里面读书的时候有看到说这个徐灵开啊，他去点批那个叶天士的临证指南一案里面啊，徐灵开的那个批文里面有讲说，这个风受夹火者啊，服桂枝汤必吐啊，百试百验。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咳嗽呢是有风又有上火的这样子的咳嗽啊，他吃桂枝汤就有可能发生桑寒能说的那个状况。那这跟我，那我想，徐大春他说的这个状况是比较接近事实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喝酒的人他是吃了桂枝汤以后会增加他的这个肠胃的这个湿热这样子想的话，其实在临床上不是那么符合，因为我们肠胃有湿热的话不一定会造成吐血，但是呢如果是肺膜啊因为这个发炎而破的话，那个时候吐出来的这个脓啊就有可能会带血，所以这个如果是照徐灵开说的从肺里面出来的几率，我想是在实际情况是比较多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白虎汤这个方啊。这白虎汤呢，其实我也说了，都已经算是在治阳明病了啊。它这个已经，其实我们的太阳篇就已经把很多其他篇章重要的方子都已经教到了。那这个上次讲到白虎汤的辩证点，我想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有点怕同学说太草率的决定要用白虎汤，所以呢就把辩证点讲得比较严格一点，就说要口渴啦、出大汗啦、脉洪大啦，这些都要有才用白虎汤。可是我回去看一看别的书又觉得我这样子讲也不对啊，矫枉过正，太严格了。因为大陆有一个学者吧，已经过世了，他就说其实曾经有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啊，《温病条辨》里面他就有说什么时候可以用白虎汤。那他那位学者应该是李克绍吧，他就批评说其实像《温病条辨》那样子写的严格度到最后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用白虎汤了啊，就是太多条件都要符合才能够用的话，其实这样子白虎汤就很难用下来了。那这个所以呢李克绍他就做了一个更正，也不是更正了，就做了一个说明，他就说其实啊我们如果要说白虎汤要口渴才能用，口渴当做一个绝对的辩证点，这是不对的。因为《伤寒论》本文里面白虎汤呢是不必口渴的，是要口渴的话是用白虎加人参汤，对不对？所以白虎汤本身是不一定要口渴的。那至于出大汗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可以把它列入打三角而不是打星星的主症。为什么呢？因为同学可能白虎汤症大家这一辈子多少都有经验，就是比如说感冒啊几天之后一开始还有点什么筋骨酸痛，可是感冒到第三天或者甚至第二天就开始发起高烧了，有没有这个经验？当你在家里面发高烧然后被子都盖不住的那个时候，其实你不一定是全身大汗的，对不对？有的时候身上还是干干的。所以阳明的高烧基本上他不怎么出汗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结果来讲的话就是除了本身觉得热啊，或者有可能有一点烦的感觉，以及烧得蛮厉害之外呢，我想主要的辩证点还是看脉了，就是有里热的这个脉，不然就是带滑，不然的话最标准的就是红大而实，对不对？就跳动的幅度很大，而且按起来非常比较比你平常的脉象要有力量，那这个呢是比较是白虎汤的一个辩证点。我想这个事情要稍微讲折中一点，不然的话讲太严格的话就变成很难用了啊。那不过呢在这个白虎汤的这个脉证之下呢，同学一定要很谨慎的防止在某一个情况下用错白虎汤，就是所谓的血虚发热。不晓得有没有同学啊，生活过得不是很悠闲，你可能会经验到，就是你忙一段时间，每天都很忙很忙很忙，然后忙到某一天忽然发起高烧了，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经验？ 有，对不对？那样的时候的发高烧啊，其实不一定是白虎汤症，那个有可能是血虚或者气虚发热。那气虚发热的话，我们一般是用补中益气汤啊。那补中益气汤的话，以后如果教到再跟同学讲，它有一个脉法，就是左寸跟右寸比大小啊，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用补中益气汤。那比补中益气汤更长发生的状况就是当归补血汤症的那个血虚发热。当我们的血很不够的时候，人啊会阴虚啊，然后就开始烧，而这个很忙碌一段时间，好像没有经过那个感冒的前驱过程，就是标准的白虎汤症。我觉得比较常经验到的是啊，我先会有筋骨酸痛啊，恶风恶寒啊，流一点鼻涕啊，我知道我感冒了，然后感冒一两天以后才变成那个样子。那么当归补血汤的这个血虚发热呢，它就比较是忽然而来，就是你忙忙忙忙到觉得快要累垮了，忽然发烧的那种感觉。那么它的脉呢，一样是脉会比较宏大，因为你是有热嘛，哦，所以脉还是会比较宏大。可是血虚发热的脉的重点是，我想用左手的这个左手定关去取这个肝胆这个地方啊，肝脉这方比较容易确定，就是你的肝脉呢会。就算它的脉有宏大的现象，可是按下去会觉得里面是空荡荡的。像白虎汤的脉的话，你按下去会觉得比你平常有力气的。那如果是血虚发热的那个肝脉，就是打起来是空空的。所以这是一个辨证点。另外一个辨证点就是你在发烧的同时，你的肝脉是很微弱的，这也有可能。或者是你整个肝脉是又浮又虚的，就像桂枝汤那种表症一样，肝脉是又浮又虚的，这个也是血不够的一个可能会有的脉象。所以像这样的脉象呢，中国古时候提到这个当归补血汤症，都会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症啊，如果给下了白虎汤，这个人就不得了了，就会可能会完蛋了。所以这一点呢，同学要记得，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会忙碌比较累的人的话，有可能你忽然来的发烧是血虚发热，那当归补血汤就是当归两钱黄芪一两啊，这就是现在的剂量，那赶快煮一煮喝啊，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那再来呢啊，我们说白虎汤症啊，如果比较渴的话就用到白虎加人参汤，对不对？这是一个一般的说法，就是不是比较渴，应该说蛮渴的。那这个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说因为在古方的世界里面是拿人参来补精液的，那么如果你的精液不够了，那你就会很渴，对不对？所以你就必须要加一些人参来补精液。那但是呢，这样的一种理论呢，其实在临床上面还有几个情况是可以直接开白虎加人参汤的，就是当你白虎汤的脉你是宏大啊，也是有力，可是你觉得它脉跳动的好像有点特别急促，就是那个脉跳起来觉得啪啪啪啪那种感觉，就是说一般的脉都有一点点那种和缓的弹性，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脉跳起来很燥烈，那其实这样的脉象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人身体里面水分已经不够了。所以白虎汤如果脉特别的燥急，那这个呢也是直接就用白虎加人参汤就可以了。那另外呢，如果是这个白虎汤的脉拔起来硬邦邦的，就是标准的白虎汤或者白虎加人参汤的脉其实都是带一点滑的调子，就那个脉里面还有一点点那个柔软的弹性的成分。如果你这个脉宏大而实的脉拔起来是硬邦邦的，那其实就意味着你里面的精液已经不够了，你已经开始干掉了。所以如果有这个跳得特别急促或者是跳得硬邦邦的这个宏大而实的脉，那即使这个人没有很明显的口渴的症状，那也不妨用白虎加人参汤啊，这是一个临床上面稍微可以注意的细节啊，不然的话怕是这个用汤剂的时候好像用的没有很恰当。那再来呢，如果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同胞啊，要开白虎汤的话，其实是蛮有希望。这个知母白虎汤里面啊，在《伤寒论原书》里面有知母六两嘛，啊，很多的。那这个知母这个药其实是蛮有希望换掉的。比如说像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啊，他就说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一般人也可以这样换，那尤其是产后的妇女，如果得到白虎汤症的高烧，就一定要这样换，就是把知母换成玄参啊。这个玄参这味药呢，是一个凉润的药，但是它的这个寒的这个情况啊，就比知母药不寒，就是知母的那个药性喝下去，有一点像是直接喝一口冰开水那种冰的感觉，那玄参的感觉就有一点像是你拿那个浇花的那个喷雾器这样子在喷的那种感觉，就它的这个滋润跟清凉的感觉比较温和。那当然张锡纯那个时候用知母换掉换成玄参，他是说因为石膏或者玄参啊，在神农本草经里面都有讲说是适合产乳于疾啊，就是适合女人生产后的疾病，但是知母没有这样写，所以就换成玄参啊。那另外呢，白虎汤如果喝过头啊，往往那个人肠胃道被他的这个药性弄到蛮凉的，凉到一个程度这个人就会拉肚子，所以张锡纯他往往建议说，你白虎汤里面的这个梗米啊，就是米这个药，可以把它换成山药，因为换了山药之后呢，山药这个东西虽然是这个汁液很多啊，可以说是养脾阴又养肺阴的药，可是你也知道山药煮熟了之后是粉粉的，对不对，就是不再那么滑了，所以煮熟的山药也可以色肠胃，能够让人不要那么容易拉啊，所以就是说梗米换成山药也是一个可以用的加减法。那因为呢，严格来讲白虎汤这味药它是甘草或者是知母或者是这个梗米啊，都不是那么绝对需要的药。这件事情跟很多其他的经方不一样，像很多其他的经方它的药你是动都不能动一下的，像小柴胡汤的柴胡比例那么高，如果你把柴胡少一点就没有效，或者桂枝汤或者是麻黄汤，你拿掉一味任何的药，它整个效果都差非常多。但是白虎汤它却是一个例外，白虎汤它的这个功用其实是只要有生石膏在就可以成立，其他的药换来换去都不太要紧啊，这是它跟其他的一些经方有一些差别的地方。其他经方几乎很多药都是动都不能动一下的，你少一点药性就不对了啊。但是白虎汤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靠那个石膏了啊，所以有一些换药的活性，那其他的就这个其他的方子可能就没有这么松啊。那再来呢，我们来讲石膏这味药啊。我们看到讲义上面引述的这个《神农本草经》啊，《神农本草经》上面说石膏啊是胃心为寒。那么石膏这味药呢，在用之前，同学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凡是我们用《伤寒论》的方啊，用到石膏，请这个到药局务必要买生石膏，不可以买到熟石膏啊，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台湾其实有不少的中药行里面是没有生石膏的，因为生石膏用来退高烧这个做法是一个经方派的医者比较习惯的做法。那如果那个药局的左邻右舍开药的人呢，没有习惯开经方的人，那个药材行他可能就会石膏就没有什么人买，渐渐就不放了。那像我有朋友在新竹还是中立那边啊，问他们家附近的药行说，这个你们有没有卖石膏，药房就说哦有卖啊，有卖熟石膏，没有生石膏。那我朋友就问他说，那你们熟石膏是卖来干嘛的，他说有人会去买去点豆腐点豆花呀，就是做豆腐豆花的时候放一点石膏粉啊，它就会凝聚成型。所以呢，其实熟石膏一样是有某种程度的寒凉的药性的，并不是说熟石膏一定不寒。就好比说，如果你是因为我们十方的世界里面是拿石膏来清胃火的嘛啊，所以如果你是有点口臭，你把脉觉得你胃脉有一点尖尖的，那你就去那个深坑啊什么地方吃那个传统的那种深坑豆腐，那种传统的豆腐就是用石膏点的，它即使是用熟石膏，那你吃几块那个豆腐也可以消胃炎嘛。就像是如果有传统豆腐买得到的话，你如果是那种有的时候会胃发炎的那种实火的胃发炎，那你 有事没事就是豆腐沾酱油当点心吃也可以退胃火，所以你不能说豆腐的就是熟食糕一定不寒，熟食糕还是有一定的寒性，就是好比说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医者叫郁嘉言啊，郁昌，他创了一个方叫做清燥救肺汤，那清燥救肺汤里面用的食糕就是用熟食糕，那一样是可以清热可以润肺，所以熟食糕这个凉跟润的药性都还是在的，可是我们在伤寒论里面的这些方子你用了熟食糕的话就非常不妙，也像民国初年的时候就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就是因为用了熟食膏它的热发不出来，然后闷在里面那个人就烧死掉了。那这个我想熟食膏跟生食膏的一个最主要的差异呢，也恐怕就是这个食膏生食膏写的这个辛字，其实食膏煮出来的水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如果你刚好口渴吃起来还觉得特别的清甜啊，所以不会是辣的，一定不会是辣味的，我想它这个辛字啊是比较是在象征性的在提它的药效，因为呢像生食膏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纹理是平行的，它是一种白白的半透明的软软的石头，但是它的纹理是平行的，我们中国人古时候医者如果要挑好的石膏还要说要挑这个石膏纹理如竖针状，就是好像有一把针把它竖在一起这样子的，那么平行的，那这个中国人对于这个平行的这个形状的这个药性呢是有一种看法的，就是我们都说螺旋形的东西呢在五行上面是属木的，可是平行的东西在五行上面是属金的啊，就是木是把什么东西交缠在一起的能量，然后金是把什么东西分开的能量，那或许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石膏啊它的平行而凉这个感觉呢，它的这个形状会让它特别跟我们六经里面的足阳明胃经起共鸣，因为足阳明胃经这个阳明是属于燥经之气，对不对，就是阳明燥经，当然十方本草会说石膏是色白入肺啊，那如果在经方里面石膏跟麻黄啊杏仁同用它也有凉到肺的机会，但是我想它这个入阳明经入肌肉就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象征符号的说法会说人的肌肉也是平行的纹理，所以跟石膏有比较相通的地方临床上面恐怕生石膏还是作用在肌肉，作用在足阳明胃经多一点，那甚至手阳明大肠经恐怕都作用的会少少些啊，那作用到肺的话就是比作用到大肠多，比作用在胃要少这样子，那我们中国人认为说这个木气是勾芒之气，对不对，我们中医基础班有讲过，那勾就是圆弧形啊，芒就是直的，对不对，那勾芒加起来的代表是什么东西啊，好比说有一种药叫做羚羊角，是不是羚羊角它就是又有直的这个放射状的一个主轴，然后旁边又这样圈圈圈上去，所以羚羊角在中医的用药里面它特别能够疏肝清掉肝的热毒，因为肝属木嘛，木就是勾芒之气，那相反来讲同样是清热解毒的角类，如果是犀牛角呢，那犀牛角的作用点它的清热解毒就会清热解毒在我们的胃而不是我们的肝就是说像这种中医这种非常形而上的非常象征符号化的一种分类法，其实在临床用药还蛮有一定的精确度的所以这样子的一种分也是存在的，那如果我们现在当然犀牛角是很贵的东西好像我前阵子问药局说如果要买五钱可不可以啊，他说五钱可以啊，十万块那这时候啊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会忽然之间心里面萌生一种属于家庭主妇的感叹就是幸好我们会经方用石膏就可以了，便宜的不得了这个石膏加生麻就可以代替犀牛角的很多药性了，因为我从前呢还没有学中医的时候就会听到有认识的一些大人他们说他们家小孩子有一次哇发烧怎么样都不退然后有一个认识的人呢告诉他们说这个东西要用什么什么角磨粉，他们到处打听，终于求到了贵得不得了，磨了一点点粉吃下去哇烧就退了，哇真是欢天喜地感激涕零那其实这用生食膏就可以了就是我就觉得要这个价钱往那么高处走有点不符合经济效益，张仲景有一点事情是真的很好，就是张仲景用的药材都很便宜大部分都是很便宜的，那 那这个像是这种螺旋形状的这个勾芒之气的东西，像是代表性的药，比如说入肝的，像何首乌的苗啊，叫做夜交藤，它那个藤到了晚上会这样子呈螺旋形的两条藤子缠到一起的，会这样子缠起来睡觉的，所以这种何首乌就确定是入肝的药。然后那个夜交藤呢，晚上会睡觉的这个东西可以治什么呀？可以治时差啊，就是如果你到美国去的话，你就把夜交藤的科学中药买一罐带在身上，然后去那边赶快就吃个三五公克啊，就吃大口一点，那反正那药性很弱的。然后蛮大的机会就是你可以到外国而没有时差啊，这样子。那后来就是有一些大陆的研究者就发现，哎，花生的苗到晚上也会合起来卷起来睡觉啊，然后就去研究，就发现哦，花生里面也有这个花生的苗里面也有这个催眠助眠的效果的成分，怎样怎样。就中国人对于这种就是植物的一种观察或者是矿物的观察啊，都会依循着某一种原则在看待它。那这个石膏呢，可能也是这样子，所以呢，它有这样子一种属于金的药性啊。那它的这个心字哈，其实我们在临床上是看得到，为什么会说它心？味道不心，可是药性是有这个心的这个发散的药性。因为我们在用白虎汤的时候啊，我们一般都会觉得白虎汤是一个清解这个热的药，也就是我们理论上会认为说，我喝了这个生石膏煮出来的白虎汤啊，喝下去之后，这个生石膏会经过我们的体内把这个热气带走，我们理论上会这样思考它。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用白虎汤的时候，很大的机会呢是你汤喝下去以后，这个人就出一身冷汗，然后烧就退了，所以它还是汗解，不是从大便解的啊。当然如果你这个人凑理太扎实的话，发不出来那个汗，他还是有可能走里面解。那这个是那个也不是关系到石膏，就是《伤寒论》几乎所有的发汗药的通则啊，就什么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如果你是凑理太扎实的人，他发不出汗，他就会从排尿来解啊，这都是会有的。所以这是通则，这倒不是说石膏的问题。所以呢，生石膏它有这种能够让你的热邪借着微微发一点冷汗然后就排除的这种能力，可是熟石膏就欠缺这个能力，所以呢往往白虎汤症用了熟石膏人就烧死了啊，就没有办法发出来。所以就是在临床上面，你要用白虎汤就一定要用生石膏。那生石膏呢是一种半透明的结晶状的，所以你在药局叫他把石膏端出来，如果他端出来是半透明的结晶状的，那你就可以确定它是生石膏了。但是你在煮之前呢，你还是要跟药局讲说，请你帮我捶碎石膏，要尽量捶碎，因为捶得越碎它跟这个水的接触面越大，那这样子煮起来效果比较好啊。所以用生石膏要请它捶碎。那可是如果药局端出来的石膏已经是白的粉末状了，那就有一点危险了。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玩具，就是做石膏像，他就给你一个塑胶膜，然后你买一包熟石膏粉，然后你把那粉放进去倒点水和一和，然后过半个钟头扣出来就有一个什么科学小飞侠什么凤凰号啊，那个东西就是熟石膏，也就是熟石膏遇到水之后它不久就会凝成石膏像。那所以呢，如果你买的那个石膏是粉末状的，然后你问药局说我是要买生石膏，你没有给错吧？药局也说没有错。可是呢，你把药煮好了之后，那个锅子一扣，有一整坨药渣这样整块的滚出来，那你就知道你是买到熟石膏，那汤就千万是这样，明白吗？那生石膏的话，不管怎么煮，它在那个汤里面都是碎碎渣渣的，不会结成一坨的啊。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即使买生石膏，也要把它打成粉来用，效果比较好。但是如果它卖给你的时候就是粉的话，就千万小心啊，因为台湾的的确确是有药厂药局是没有放生石膏的，尤其是台北以南的，所以请大家要很小心啊，这个用错了会致命的。那这个石膏啊，这个从发散来解热的这个药性啊，我想很多人可能就是很多血液的人也不是很晓得，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如果常用的话呢，就会看得到。那另外呢，它一个情况就是它的微寒这个微寒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说辞，就是我们呢用石膏可以把那么高的大热解掉，所以呢 一般人都会觉得能够解掉这么大的大热，它这个药性应该是很凉很凉很凉吧，可是结果不是。其实石膏你平常如果有吃到的话，就会知道这个药在你没有阳明经的高烧的时候啊，它并不是那么寒的药。那相对来讲，我们说石膏能够针对伤寒论这个热度最高的阳明病来把这个热解掉，说不定是因为它能够从我们的肌肉里面把邪气发出来，那邪气被逼出来了，我们身体就不用发烧了，所以立刻就停了，对不对？所以可能是它发邪气的力量是比较重要的，而不是在于它有多寒，对不对？因为它既然是从汗而解，所以但是呢，我们在用石膏的时候，往往呢会跟很多其他的寒凉药在这件事情上面搞混。为什么呢？因为石膏能够退那么高的高热，乃至于一个使用药物的医生如果不仔细分辨的话，可能就会以为石膏是很寒很寒的药。那当我们以为石膏是很寒很寒的药的时候，其实从此以后用石膏就会往一个错误的方向发展。就像金朝的这个张元素啊，他其实他是很有良心，他写那个话其实都是有他的好意在。他说他是阳明经大寒药，能伤胃气，令人不食啊。就是他说这个药呢吃了之后，会让你的这个脾胃的胃气啊，胃气不够，所以呢这个人就会胃口不开，吃不下饭。这个有没有这个效果呢？有的啊。如果你的药里面有放到一些生石膏，多或少都会让人胃口比较不开的。所以张元素没有说错，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个如果不是里面有很大的热的话，不要随便用，因为我们任何伤胃口的药都不要当日常的药来吃嘛，对不对？所以张元素这样讲是没有错的。可是呢他这个石膏大寒不可轻用这个说法呢就传下来了。那传下来之后呢，就变成啊，后代的人会把石膏跟其他的寒药联想到一起。那这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呢其他的寒药，好比说黄连，好比说大青叶，好比说龙胆草，那个都是所谓的苦寒啊，苦寒能够伤害我们的那个元气，伤得很重。所以石膏伤寒论这个白虎汤是开多少？开一斤是吧？一斤的话，沉到现在的话，沉个0.3也有现在剂量5两半哦，对不对？很多，对不对？那现在5-6两的石膏我们煮下去，这是一个正常剂量。可是你没有听过说5-6两黄连煮下去喝的吧？哦，那是好像非死不可，对不对？那是什么5-6两龙胆草都没听过吧？那保证肾衰竭是不是？哦，不要说保证啊，就或许肾衰竭啊，就是。所以呢，同学要知道，其他的药的，即使黄连，即使龙胆草，什么大青叶，它退热的效果没有像石膏那么强。我们平常在开药的时候都是什么5分啦，1钱啦，有很大的发炎，那开到3钱了不起了吧？再多的话，这个人撑不住啊，是不是这样子？就是那种苦寒的那种药，再多的这个人元气会受破坏，这个人的脾胃之气会受破坏，甚至肾功能会被破坏，这都是有的。可是偏偏呢，石膏这个宝贝啊，你开药你千万不要开少，不然一点用都没有。生石膏，我如果是开10岁、8岁、10岁的小朋友啊，我至少是要开现在剂量的1两。如果我生石膏是开给大人退烧的，我至少要开现在剂量的4两以上啊。如果少了的话，效果就很差了。当然你如果是开在大青龙汤或者麻杏甘石汤那种，它里面的里热没有很重，只是肺啊或者是肌肉里面微微的有一点阳明热，那个可以开少一点。但是基本上伤寒论里面的方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如果我们只煎一次喝的量，我们乘0.1就好，对不对？但是什么都可以乘0.1，石膏不能乘0.1，石膏还是要乘0.3。用汉代的足斤足两，即使是大青龙、麻杏甘石也是一样。因为呢，就算是大青龙汤、麻杏甘石汤，你要 做比较小碗一次喝的分量，可是你药量少，你用的水量就少，对不对？水量少，煎煮时间就少，煎煮时间少，石膏的药性就比较不会出来，所以还是要加量。所以结果就是石膏，伤寒论说多大坨，不管你煎大锅还是小铁，你都是要用那个量就对了。这是我们用这个药的规矩，一定要生石膏，一定要用到这么多，它那个烧才退得下来。所以呢，就是不是我们像用其他苦寒药那样子少量小量的啊，像我用黄连或者是用什么生地黄，我其实我都用的很少量啊，尽量不用多。但是呢，石膏的话就是要用就要用多啊。那这个，所以它的这个微寒的这一点呢，我想同学就要记得说，石膏的用量一定要大啊，如果用的小量的话，那真的是发挥不了什么疗效。那他这个他说治这个中风寒热啊，这个当然如果你用经方来看的话，像大青龙汤它是一个标准的麻黄汤的脉症，只是多一个觉得烦的感觉。那麻黄汤的脉症是有怕冷的，所以呢又有怕冷又有热，这是有可能的。那或者像白虎汤的这个系统里面也有过，伤寒论里面也有一条是说得了这个白虎加人参汤症还是白虎汤症啊，它这个人的背后会有一点点怕冷，所以在大热的气候时候还是有可能有一点怕冷的症状啊。所以这个说法神农本草经